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6章，火焰魔女一面分心打碎不断凝结的玲珑冰墙，一面遭受到了史贵高阶魔法的轰击，自然再无暇摧毁这个庄园了。凛凛的，不过火焰魔女明显还是掌控了除了火之外的其他力量。恼怒的她目光闪耀起了璀璨的光芒，意念化作了强有力的抓取能力，生生的将史贵那些凡人的冰锁全都给抓在了空间之掌上。空间之力无形无色，唯有在那些冰锁被莫名的拧断的时候，可以大致猜出那是一个巨大的魔手，直接用恐怖的握力把那些碾成的冰渣。史贵能够在空中战斗，正是依仗自己那些操纵自如的冰锁。失去了冰锁之后，他很快就落到地面上了。史贵刚想要重新再幻化出冰锁的时候，突然间感到头顶有一股无形的重量砸了下来。 巨铠！ 史贵大惊失色，急忙呼唤出自己的铠魔具。几乎在铠魔具遍布全身的时候，那无形的重量轰然而落，史贵所站的那块土地在巨响当中赫然地沉了下去，就像是一个巨人的脚掌踩下。在史贵十米远的地方可有一个车库，此时车库大半已经没了，存放在里面的一辆车已经变成了扁扁的铁皮，陷到了深坑当中。史贵就在这股力量的正中央，他已经被压到了坑下，身体彻底地埋到了岩土当中，铠魔具更是遍布了裂痕。从坑里面爬起来，史贵不免有些慌张起来。这个火焰魔女还掌控着空间系的力量，这沉沦之榻出现得太突然了。要不是史贵身经百战的话，感觉到空间正在被压缩，再晚一秒钟，自己就直接变成肉饼了。这个赵玉林到底是惹了多大的祸呢？怎么会招来这样的煞魔呢？史贵浑身酸麻，想要稍稍休息一会儿，谁知道愤怒的火焰魔女根本没有放过他的意思。火焰魔女把手掌放在唇边，轻轻地吹出了一口气，火焰在魔女这一口气息下幻化成了一片片鲜艳的枫叶。枫叶飘落到史贵所在的地方，当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火焰叶子触碰到大地泥土的时候，就好像遇到了什么可以让它们剧烈燃烧的物体，顿时火叶绽开，形成了一朵又一朵剧烈的火团。火团连接在了一起，顷刻间烧成了惊心震撼的火海，并且以猛兽狂奔的姿态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奔涌而又暴躁。火叶触地即燃，遇到房屋更是吞没的迅速。这个欧式的贵派庄园当中的花圃、水池、还有草坪、还有楼堂，全都化为乌有了。那些所谓的守卫法师根本就抵挡不住火焰魔女这种级别的烈焰，原本想要以人多之势形成魔法轰炸的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组织起来，便很快在这火海当中仓皇地逃窜了。魔法轰炸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火焰魔女的破坏力和他们那些守卫团施展的魔法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些轻飘飘的火叶子就足够应付他们的人。火焰的最中央，史贵同样被烧得皮开肉绽，他的铠魔具已经有了裂缝，火焰能够钻入到他身体当中，即便他是主修冰系的魔法师，一样是被烧得痛不欲生。火海在不断的蔓延着，已经快卷到了游泳池这片地带。莫凡抱着神志有些不清的心下返回到这里了，却发现这里早已经烧得通红一片了。幸好这里的火焰并没有战场那边的剧烈，莫凡凭借着眉眼勉强可以抵挡一番，搂着心下穿过了火焰烧成的墙，总算是看到了正在步步后退的张小猴等人。他们可不像自己这样拥有火系灵种的火焰抗性，火海中蔓延过来的火焰对他们来说还是很致命的。 他没事吧？ 赵满岩一看心下有些昏迷，赶紧问道。 没事，可能是火焰魔女的精神力太强了， 他们之间相互交替心神的话，心下有些难以承受吧。莫凡说道，心下不停地自言自语着，他眼睛是紧闭的，可小嘴不停地吐出奇怪的话语来，像是在梦中说什么。有些话莫凡可以大致挺清楚的，但是有些话却非常奇怪，让人搞不明白是心下自己说的，还是火焰魔女遗留在他精神上的一些情绪。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别被殃及池鱼了。 赵满言第一个提议说，莫凡也是这个意思。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他们都没关系，更何况火焰魔女实力强横，真的发起怒很容易会误伤到他们的。啊，陈影呢？怎么没看到他呢？莫凡突然间发现人少了，急忙就问道。 他好像去他父母那儿了。这陈影也真是的，他杀了火焰魔女，火焰魔女一定很记恨他，现在跑过去能做什么？岂不是跟送死一样？ 赵满言骂道。 不是，不是的。 就在这时候，心下迷迷糊糊地说话了，他不停地否定着什么，像是要很努力地告诉大家什么事儿似的，可他只是不断摇头，不断地呢喃，重复着一句怪异的话。管不了这么多了，先离开这儿吧。莫凡也不再纠结了，抱紧的心下就要离开，刚打算动手，一团刺目的火团惊险地从众人的头顶上划过。这火团分明是从那边战场上溢出来的，可是威力却相当的惊人，一下子轰在了游泳池旁的那栋休息室内。休息室连成了一个四环，正好将这个露天泳池给包在里面了。可是随着火焰砸落，众人刚刚选定的逃跑方向也一下子变成了火海，烈焰都烧到了比楼层还要高。先不谈能不能穿过去，能不蔓延到这里然后直接吞没，那就算是万幸了。 妈的，走不了了。 张小侯骂了一句。 宝浪。 赵满言不死心，两只手高高的扬起着，竟然强行把游泳池当中的水都化作了一个洪流暴浪，朝着那片着火的休息室卷去。然而火势之猛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火焰魔女的烈焰更不知是什么级别的，水完全没法扑灭，短时间内都被蒸发成了水蒸气，看得赵满言是目瞪口呆的。留点魔能给我们开路，此路不通，走这边。莫凡对赵满言说道。赵满言无奈地跟着大家选择了一条暂时没有被火焰吞没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却是偏离战场的，鬼知道会不会马上也变成一大片的火海。偌大的庄园已经被烧了三分之二了，不断有法师惨死在这些根本扑灭不了的烈焰当中。火焰魔女是彻底发怒了，她没有一点手下留情，任凭这些人在她的怒火当中焚烧成灰烬。她冲开了面前的阻碍，一步步地接近了赵玉林夫妇所在的阁楼。她可以感觉到火结果实就在江凤的身上，这个贪得无厌的女人想要在火结果时成熟的一瞬间把她彻底的榨干，好恢复她已经眷恋了十来年的容貌。而赵玉林同样不愿意就此罢休，她太需要这火结果时了，一旦合成出了一个魂级的火种来，她赵玉林将晋升成为家族更具话语权的人。她可不甘听命于自己那几个弟弟，这个家族的产业本就属于她赵玉林的，自己应该在陆家嘴魔法商业大厦当中掌控着城市的命脉，而不是在这偏远的乐火小镇当中安享晚年。 父亲，母亲。 陈影在几名守卫的护送之下终于安全地抵达了阁楼这儿。 你来做什么？ 赵玉林这眉毛一横，带着几分怒气地说道。 是我让他过来的。 白布人江凤却开口了，赵玉林也不知道白布人江凤是什么用意，冷哼了一声。此刻史贵已经从火海当中脱身了，返回到了阁楼这里。他的头发已经被烧没了，身上都是火焰伤痕，就连那件铠魔具也不见了，显得非常的狼狈。 石老先生，你没事吧？ 赵玉林急忙问道。 这个妖孽嚣张不了几时了，冰雪封魔阵很快就将迎来最具威力的一波，可以生生的将它给冻在八面玲珑冰墙内。 史贵冷冷地说道，他刚才亲自出手就是为了拖延一些时间，冰雪封魔阵对付这种火系的生物有着绝大的优势，所以只要让阵法上的那些人安全地度过这个酝酿期，冰雪封魔阵将会展现他真正的封魔之力。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7章。 那太好了，此事平息，赵某必有重谢。 赵玉林凝重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但是冰封住他也不过是拖延一些时间，我刚才与他较量的时候发现他实力极强，进攻时他施展的是劫焰，而防守姿态时却是暗焰，我们将他冰封起来也顶多压制住他的劫焰，让他难以再进攻我们，可他周身的暗焰不会消散，形成了一个常人根本无法靠近他的领域。 史贵说道， 这么说我们即便冰封了他，有那种暗焰领域在，我们也很难杀死他，那我们精心准备的寒铁鬼刺岂不是没有用了？ 赵玉林的笑容马上又没有了。 嗯，暗焰比劫焰还霸道，连我都休想接近他，这是一个强横到了极致的生物啊。 史贵说道。赵玉林的神情很快凝重了起来，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破解掉火焰魔女的暗焰领域。高等生物之所以强，正是因为他们独特的领域令法师们无从下手。 这点史先生倒不用担心，只要史先生能够将他冰封，在下自有办法手刃魔女。 就在这时候，被白色布条缠住全身的江凤开口了。白布下他深陷在眼眶中的瞳孔中闪烁出了几分阴狠的暗光。真正经历过妖魔战争的法师都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和数量比人类多出百倍千倍的妖魔较量当中，人类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被侵略的那一方。人类当中法师的比例本来就不算高，而一个法师的战斗力很难和一只妖魔对等的。之所以能够一直和妖魔抗衡这么多年，不单单是依靠着智慧才与那些粗鲁野蛮的生物做周旋，更在于人类懂得利用自然赋予的资源来创造出威力远比自身要强大很多的法阵。法阵和结界，这让实力悬殊的战斗变得可能了，让那些即便可以轻易践踏掉一座城市的妖魔霸主们都忌惮无比。魔具、魔器、法阵还有结界，这四大学问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凝结出的智慧结晶。魔具和魔器的妙用自然不用多说了，变相的增强了人类法师脆弱的体质，而法阵则是以弱胜强最重要的法宝，以充满了天地精华的魔石作为驱动，以魔法师作为阵点，法阵的原理可以说是描画星轨星图还有星座及其类似。倘若是把一名魔法师看作是一个星图的话，那么此时八名高阶魔法师所组成的这个八面玲珑的冰墙法阵便正好构建成了一个由八副星图而成的巨大星座。八图星座可谓是自成一个法阵体系，虽然同样列为高阶魔法，但威力却要比真正的高阶魔法强了不知多少倍。起初是鹅毛大雪从天空当中洒落，到现在冰晶已经如杯，几乎每一秒钟都可以看到冰体凝固成墙。冰墙厚实，从四面八方以一个无比规则的八面体在凝结着。火焰魔女身上的劫炎原本是扩散出了百米的范围，所过之处无不化作火焰地狱，可是到了冰晶分落的时候，她的火焰被围困在了冰墙当中，八面体的冰晶赫然地笼罩了五面。火焰魔女转动着头颅，看到相隔仅仅十米的冰墙，厚实的已经很难再轰开了。浑身烈焰被困在了一个铁皮箱里一般， 融化冰体的速度并没有其凝结的快。火焰魔女终于意识到这个冰雪峰魔法阵非同小可，目光扫视着这个被火焰吞没了大半的庄园，这才发现在庄园的最中央的一个庭院当中，有八名修为不低的冰系法师正一动不动地踩在他们的阵点上。法师周身有密密麻麻的星子连成了绚丽的星线的轨迹，组成了一幅瑰丽的星图，法师自身就是一幅星图，在跟另外七名同样化作星图的人交相辉映，星轨与星轨交错着，于是化作了一个由八名法师组成的立体冰系的星座。该星座正好是八面体，看上去像是一个八面星光盒子。火焰魔女知道冰墙的来源之后，立刻就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叫声，她双手朝着旁边座位画室的屋子抓去，这个小小精致的画室竟然拔地而起，一下子飞到了空中。呼呼的，火焰魔女朝着整栋画室吐了一个气息，浮在空中的画室瞬间变成了一栋火屋。在意念的控制之下，画室带着熊熊的火焰径直地朝着那八名设法阵的法师砸过去。 你以为我会没有任何准备吗？ 赵玉林突然间大笑了起来。画室撞向了法阵点，可是飞落到相隔三十米位置的时候，整个画室像是撞在了一面无形的墙体上似的，一下子在半空当中轰成了废墟。带着火焰的碎片飞溅被某种特殊的物体隔挡之后，隐约看见那八名冰系阵法法师附近有一面弧形的结界墙，把他们八个人给保护了起来，无论是不断蔓延的火海还是朝他们飞去的物体都被挡在外面了。结界在法阵周围还设置了保护结界，赵玉林很清楚自己要设置一个将整个庄园都保护进去的结界不太现实，那会让结界薄如纸的，但将结界缩小到法阵，将法阵的那几个法师给保护起来，那么他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火焰魔女并不知道这个冰雪封魔阵的后面的威力会更大，此时再去进攻设了结界的阵法点为时已晚了。坑坑的声音响了起来，冰墙凝结得越来越快，简直就是一面面钢墙凭空出现，无论火焰魔女移动到哪里，他们都会紧紧锁死的。结岩被压制到只有十立方米的空间里，冰冷之气侵袭到了火焰魔女的身体当中，换作是往常，她浑身的烈火绝不会被这寒气所染的，可她之前后心被刺，寒毒侵体，那股冷意开始传遍全身，压制着她的结岩。怒火冲天之时，伤势被情绪给掩盖了，他感觉不到那寒铁鬼刺有什么可怕的，可随着战斗的持续，再加上法阵威力的翻倍，他的烈焰被压制得越来越厉害了。只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响起来了，冰晶凝结，空气中先是出现一些如玻璃片一样的冰体，渐渐的这些冰体连在一起，凝在一块，迅速地化作了一面透明的冰墙。这是最后一面冰墙，寒伤下火焰魔女很难再施展出更强破坏力的火焰，只能够看着冰霜冻结，封住了她最后的一面空间。冰八面立方体终于成型了，并且正在缩紧着，化作了一个透明的钢铁牢笼，彻底地冻住了火焰魔女，她身上的结岩一下子就熄灭了。 成功了， 赵玉林喜出望外，史贵也稍稍松了一口气，转过头去看自己带来的那八位高阶的冰系法师，脸上却不敢有笑容了。法阵的那八位法师终于在完成了冰封之后，脱力的脱力，昏倒的昏倒，横七竖八的，果然火焰魔女要是再坚持一会儿，倒下的就是他们了。 寒铁鬼刺起大作用了， 白布人江凤欣喜若狂地说道，若是没有之前的偷袭，想要拿下这火焰魔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做了我该做的，接下去靠你们了。 史贵对赵玉林和江凤夫妇说道。赵玉林马上将目光落在了缠着白布的江凤身上，他也想知道江凤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掉火焰魔女的暗言。 那可是连高阶法师靠近都会瞬间被烧成灰烬的可怕的领域啊。 陈莹，记得我给你的斩魔具破灭吗？ 江凤跟旁边的陈颖说道。 破灭可以激化寒铁鬼刺中的寒毒，将之变成剧毒，你将破灭往他身上刺去，他就离死不远了。 陈颖万分惊愕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江凤，他不明白为什么江凤会让他来做这件事呢，偏偏白色的布缠绕住他那张脸，陈颖根本看不清自己母亲此时的神情。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98章。 你疯了吗？怎么可以让他去？ 赵玉林大声叫了起来。连高阶法师靠近都会被烧成灰烬，陈颖过去那岂不是白白送死吗？那次偷袭成功可不代表这一次有了防备的火焰魔女就会放过陈颖啊。 你们尽管相信我。 江凤很肯定地说道。 可是我…… 陈颖犹豫了起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做。 陈颖，听我的话，快去，能够冰封住他的时间很短，难道你想看到我们这里的人被那个火焰恶魔给杀死吗？你按照我说的做，绝不会有事，杀了他，这里不会再有人死亡，火结果实也可以让我恢复健康，你父亲地位更可以再上一层楼。 白布人江凤略显几分激动地说道。陈颖咬紧了嘴唇，他相信自己母亲不会骗自己的，他手掌心上幻化出了一个通体雪白的冰刺，冰刺类似于长矛，但两边都是尖锐的，唯有中央有一个双手可以把握的地方，其锋利的位置泛起的寒绿之光表明这是一个剧毒型的魔具。 走过去，放心，你不会有事，直接走到他面前刺向他心脏。 江凤继续唆使陈颖说道。陈颖似乎很听母亲的话，竟然真的握着雪白的魔具破灭，一步一步地朝着已经被冰封在地面上的火焰魔女走去。火焰魔女如同一座冰雕一样一动不动被定在那儿，冰体透明，她可以清楚地看到陈颖正朝着自己走过来，相隔已经不到百米了。百米之内，暗炎可以焚毁一切，可以说只要陈颖再往前多走几步，暗炎领域就会把陈颖给烧成灰的。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赵玉林侧过头，目光注视着被缠着白布的江凤。 人总会变的。 江凤说道。 但陈颖若是被暗炎给烧死了呢？ 赵玉林沉着声音说道。 不会。 你这么肯定？ 我不会拿你女儿的性命开玩笑。 也是你女儿。 赵玉林提醒了江凤一句。火焰魔女被冰封了，那不断蔓延的火海也终于被压制了下去。莫凡等人寻找到一条离开这里的道路，结果发现唯有赵玉林、江凤和史贵等人所在的这片区域没有什么火焰。原本想要从这里穿过抵达后半山的他们，正好看见不远处陈颖往火焰魔女走去。 哥哥，等等。 就在这时候，半昏迷的心夏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啊，怎么了？莫凡不解地问道。 陈颖阻止他。 心下有些有气无力的，过强的精神压力让他仍旧处在一个假梦魇的状态，始终苏醒不过来，只能够奋力的呢喃。心下说的极其含糊，他后面应该还有一句话，可大家根本就听不清。莫凡能够听到的大致意思就是，心下让自己阻止陈颖， 他似乎是刚才在半苏醒当中看到了陈颖的行为。你们照顾他。莫凡把心下放下了，急忙往陈颖那边跑过去，心下好像一直想告诉大家什么事儿是很重要的，但他醒不过来，就像沉浸在别人的梦境当中一样。他这会儿拼尽所有的力气说这番话，那就表明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陈颖，别走过去，你会被烧死的。莫凡相隔百米朝着他大喊说道。陈颖步伐顿了顿，转过头去看着莫凡。莫凡和火焰魔女相处过一段时间，自然知道火焰魔女拥有两种火焰。上次火焰魔女没有心理防备被陈颖偷袭刺伤，但不代表着这一次火焰魔女还会让陈颖得逞。他走过去那就是送死。 不要听他的，按照我说的做，你不会有事。难道连我的话你都不相信吗？ 白布人江凤看陈颖这时候犹豫了，赶紧发出了有些尖锐的叫声。江凤目光一下子转向了莫凡，朝着他怒吼道， 你不要多管闲事。 莫凡自然不想多管闲事，可火焰魔女好歹也救过自己的命，实在是不忍袖手旁观。想来江凤应该是用什么特殊的方法调养过陈颖的身体，让陈颖可以免疫火焰魔女的暗言。白布人江凤不知道计划这事多久了，从偷袭到转移到防守法阵，再到最后的杀手锏陈颖，他都是算计好的。陈颖最终还是听从了母亲的话语，真的踏入到了火焰魔女的领域当中。这一步他踏出的很艰难，对他来说跟踏入鬼门关没什么区别，可是他是真的想帮助母亲摆脱苦海。他已经痛苦绝望了十多年，假如火焰魔女愿意放弃火结果实的话，他绝不会去伤害她。赵玉林和史贵两个人同时把心提了起来，陈颖已经踏入到火焰魔女的领域里了，下一秒很可能就会变成灰烬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陈颖没有死，她竟然真的踏入火焰魔女的领域里而安然无恙。陈颖睁开自己的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快去，他要破冰而出了。 江凤叫了一句，陈颖满脸的欣喜，自己的母亲果然不会欺骗自己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先杀了火焰魔女再说。当下陈颖紧握着破灭，百米的距离一个地波就能轻松地跨越了。他加快自己身法，确保破灭的尖端能够狠狠地贯穿着火焰魔女的心脏。莫凡站在不远处，满脸愕然地看着这一幕。陈颖穿过了火焰魔女最强的领域，她的身体真的有特殊的抗性吗？不对，不对啊，陈颖根本就没有暗炎的抗性。陈颖，快住手！莫凡在极短的时间里想明白这一切，顿时朝着陈颖大声嘶吼了起来。他， 不要管闲事！ 阁楼上，江凤尖锐地叫了出来。白布下，他那双眼睛绽放出了妖异的光芒，瞳孔像是能够穿透人的身体一般，直接摄入到人的心灵，灵魂在这目光的凝视下都不由得颤栗了起来。心灵系，陈颖的母亲竟然也是一位心灵系的法师。莫凡原本还想要阻止陈颖呢，可是被这摄魂控心的心灵魔法击中之后，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连声音都发不出一句了。 愣着做什么？给我杀了他！ 白布人江凤几乎发狂地尖叫了起来。他用摄魂控心攻击了莫凡之后，又将这强大的心灵系魔法强加在了陈颖的身上。陈颖已经来到了火焰魔女的面前，他看到了火焰魔女的眼睛，脑海中回想起了在平顶山偷袭时候的情形。当时偷袭非常的成功，火焰魔女根本没有一点防备，但是让陈颖万分不解的是，火焰魔女被刺中之后并没有马上昏迷，她甚至可以在昏迷的瞬间把自己焚成灰烬的，但是她没有。而白布人江凤没有给陈颖思考的机会，摄魂控心之下，陈颖那双还带着几分不坚定的眼睛一下子跟着魔了似的，充斥着暴躁的血丝，满是杀念。破灭， 挥满了力量，双手举起的刺向了火焰魔女的心脏，冰体破碎，破灭的前端跟尖细的长矛一样扎入到了火焰魔女的身体当中，除了破体之身，还传出金属碰撞的声音，是寒铁鬼刺。陈颖之前刺到的火焰魔女后心中的寒铁鬼刺并没有拔出来，还在火焰魔女的身体当中，当破灭贯穿过去的时候，却是把这寒铁鬼刺给撞了出去，发出了清脆寒冷的声响，铃铃的声音又响起了。火焰魔女扬起头，发出了一声凄厉之极的叫声，周身的冰体被震得粉碎，碎片朝着四面八方飞溅着，也扎到了陈颖的皮肤里。呼呼的声音响起了，暴躁的劫炎在同一时间如洪荒猛兽一样朝着四面八方扩散着，竟然在顷刻间燃成了一片震撼的火海，将周围的一切全都给蒸发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99章，陈颖恢复了神智，看到火焰要吞没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傻了。火焰魔女挣脱了冰封枷锁，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无处可逃了。自己身体拥有暗炎的抗性，但绝不可能抵挡得了劫炎。之前的火海就已经表明，这劫炎可以轻易把它烧成一堆白骨。火焰扑面而来，陈颖闭上了眼睛，已经绝望了。只是过了很久，他都没感觉到热力传递过来。睁开眼睛，猛然发现周围一片熊熊的火海，而自己所站的区域却没有一丝火焰，形成了一个怪异的空缺。火焰魔女就在他的面前，一个念头，弱小的他就可以变成灰烬的。然而他却看到了火焰魔女一只手抓住了捂住被扎入心脏的破灭鬼刺，另一只手却在强行控制着周围那些狂野的劫炎，控制他们绕开自己所站的这片区域。陈颖惊呆了，他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一幕，火海遍地熊熊剧烈，就连天空都要烧成一个笼罩了这座山的火云，唯独自己这边没有一丝丝火苗。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心灵系，你怎么会心灵系的魔法？ 阁楼上，赵玉林猛然间大叫了起来。江凤很早就踏入到高阶魔法师了，可以说是一个女天才，但是由于天劫火焰毁掉了她，她十几年来都被火毒折磨，修为更没有什么长进。赵玉林清楚地记得，江凤主修火系，辅修土系，次修空间系，所以江凤绝不可能拥有心灵系的能力。 你们这帮蠢货，这个贱人根本就不是江凤！ 莫凡也恢复了神智，有些愤怒地吼道。白布人站在那里，那双眼睛里面射出了歹毒之光，如同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蝎子精。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已经被刺了个对穿的火焰魔女，在那里发出了尖邪可怕的笑声。莫凡此刻浑身都在燃烧了，就在陈颖走向火焰魔女领域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心下要告诉大家什么了。 他不是，那谁才是？ 火海中央，陈颖思维一片的混乱。是的，是白布人对自己施展出心灵系魔法的那一刻，陈颖便知道这人不是自己的母亲了。陈颖了解过自己母亲的一切，他曾经修的那几系魔法，陈颖都记得一清二楚。自己母亲是绝不可能拥有心灵系的力量的。主修火系，辅修土系，次修空间系，火焰魔女似乎也拥有空间系的力量。陈颖感觉自己脑袋一下子炸开了，嗡嗡地坐着想，为什么让自己偷袭火焰魔女呢？为什么火焰魔女明明可以复仇，却要抓走心下？为什么？陈颖， 你是瞎了吗？难道没看到是他自己把暗岩领域给收了吗？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女人，他如果真想杀你的话，一万个你也会被烧成灰烬的。莫凡气得破口大骂起来。只要陈颖稍稍有些脑子，稍微去留意一下，就一定会看见暗岩是被火焰魔女自己给收起来的。白布人之所以肯定陈颖是唯一可以杀死火焰魔女的人，那是因为火焰魔女才是江凤，是陈颖的母亲。作为陈颖的母亲，她怎么可能伤害陈颖呢？火焰魔女对人类很友善，她曾经就是人类，她实力强横，却被陈颖所伤，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看见陈颖之后的她早已经心绪大乱了，慌乱的要去拥抱这个长大的孩子，却看见自己的双手身体都是烈焰，只能黯然的转身。而这时候寒铁鬼刺扎入到他的后心，心没碎，却比碎了更加痛苦千倍百倍。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说的全是假的吗？ 陈颖面临崩溃的边缘了，他看着火焰魔女，看着火焰魔女那双到现在都没有露出对自己哪怕一点点敌意和恼怒的眼睛。火焰魔女也在凝视着陈颖，有再多的话都开不了口。 他被天劫火焰吞没，被一个火焰人救下并吃下了火劫果实才活了下来，这的确是你母亲的经历，但这个故事他只说了一半。 不远处，心下在南玉的搀扶下虚弱地朝这里走来，他的声音也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火焰魔女出现在这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走心下，那是因为他想告诉这里的人真相。可惜缠着白布那个蛇蝎女人却没给他机会，直接让人攻击他。心下跟火焰魔女心意相通之后，便知道了这整件事的真相。他想要说出来，可是他被人施加了一个诅咒，梦魇诅咒。这个梦魇诅咒正是白布人施加的，他不给心下醒过来，更不让心下把真相说出来。他的修为高于众人，所以谁都很难发现他的蛇蝎之心。直到看到莫凡冲上来阻止，他终于按耐不住，暴露出了心灵系的力量。白布人站在那里，假如他的脸没有被缠住，一定可以看到他那笑的五官都要扭曲在一起的脸，丑陋到了极点。他没有阻止心下，他只是阴冷地笑着，用不屑的语气说道： 我的诅咒是置你于死地，没有想到你这小丫头灵魂还挺特殊的。 事已至此，白布人不介意心下把真相公布于众，反正他赢了，解决掉了火焰魔女江凤，这里没有人可以阻挡自己独享火劫果实了。 他遭到了天劫火焰的席卷，火劫果实事实上并不能完全拯救他，所以只能够舍弃躯体，灵魂依附在一个新的生命之中，以你们看到的这种形态存活着。 心下的声音很虚，可他利用心灵系魔法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听见。 那这个人是谁？ 赵玉林已经离得可怕的白布人很远了，指着那个缠着白布的可怕的女人说道： 他怎么会知道江凤的所有？ 赵玉林不是傻子，怎么可能没有验证过这家伙的身份呢？这个白布人分明知道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所有事情，甚至一些赵玉林从来没告诉任何人的小秘密，这白布人都知道。 心灵系，他是心灵系和诅咒系兼修的法师。 这句话不是心下说的，反倒是搀扶着他的南玉说的。女军官南玉目光注视着白布人，冷冷地说道： 我们军方至今还挂在通缉榜上的鬼妇，想必就是你了，敦煌军区的耻辱。 白布鬼妇笑声极尖，他很意外竟然有人戳穿自己真实的身份了，那可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原来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不枉我拖着这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活到现在呀。 他是我们敦煌军方十多年前一直通缉的狂魔军痴， 我们以为他死了，没有想到竟然以另一个身份活着。 南玉一直追随到上海来，那是因为他在星宇巨树下看到了属于鬼父的东西，但这件事他没有完全肯定，但关系到他最钦佩的教官的生死，南玉还是决定到这儿来寻找线索。这时候其实他也没想到，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白布人的身份，也绝不会想到真正的江凤是以火焰魔女的身份活着。很显然，精通心灵系和诅咒系的白布人鬼父窥视了火焰魔女江凤的一切，包括他的一些记忆，所以伪装成了江凤到赵家生活。假如这个女人安分地伪装成江凤安度晚年那就算了，可她却一直在谋划着今天的这一切，因为她想要通过火劫果实来获得新生。天劫火焰的再度出现，让她的计划彻底地施展开了。她知道江凤化身火焰魔人，一身守护火劫果实，同时又记挂着女儿，所以特意把陈颖带到她的身边，然后通过多年对陈颖的灌输，坚定了她为自己夺取火焰果实的决心。事实上，陈颖不跟随莫凡等人前往卓园，她也会亲自带着陈颖把这个计划施展开的，因为火焰魔女的唯一弱点就是陈颖，所以她这些年潜伏多年所谋划的就是一个让一个女儿亲手杀了她母亲的计划。其用心之歹毒，让所有知道了这件事情真相的人都浑身不由得一阵的颤冷，真正的冷到骨髓了，冷到浑身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00章。 他救了同样被天劫火焰烧伤的你，更尝试着各种办法为你续命，你竟然还用这样恶毒至极的方法来设计他，你的心是蛇蝎的心，不，你就是一个蛇蝎，根本没有一点点的人性。 心下强撑着被诅咒过的身体，几乎用一种愤怒的声音朝着他怒斥道。心下同样愤怒，愤怒的连身体都颤动了起来。忘恩负义已经是禽兽之举了，这个鬼父甚至还让火焰魔女此生唯一挂念的女儿亲手刺向他的心脏，刺向他心脏两次，而在这人神共愤的悲剧下，他却在奸笑着，笑声尖锐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难听的声音，刺的人心脏都在滴着血。火焰魔女在陈颖踏入领域的时候把暗眼给收了起来，她到死都不愿伤害自己的女儿，就连被破灭鬼刺刺穿心脏，身上的结炎不受控制地释放出去，他还在用手支撑住一片空间，不让一束火苗烧到陈颖的一寸肌肤。这一切都换不来白布人鬼父一点点的同情，哪怕有一丝丝，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的。所以心下骂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女人已经不是蛇蝎之心了，她本身就是蛇蝎，比妖魔可怕了百倍千倍。呼呼的声音响起了，一片醒目如血的火海，一片安逸的没有受到一点侵害的空间。陈颖的记忆里有一个片段，是自己很小的时候，倾盆大雨当中，自己躲在妈妈的怀抱里，没有被冰冷的雨水沾湿一点点，那份温暖安逸至今都没有忘记，所以他才非常想要为承受痛苦的妈妈做些什么事情。可是他绝没想到会是这样，自己亲手杀了他。在生命走向尽头的这一刻，他还像当初那样保护着自己，不愿自己受到一点点的伤害。这片火海中唯独没有火焰的小小空间当中，陈颖猛地跪倒在那里，满腔的悲绝只化作了对蛇蝎鬼父的愤怒滔滔。 没有变，一点都没有变， 赵玉林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句话。就在前不久，赵玉林还跟白布人说过一句： 你变了。 他回答自己是，人总会变。这句话其实让赵玉林感觉到几分安心，因为他承认自己也变了。可是现在呢，他无地自容，恨不得把自己这张可笑的皮囊给撕得粉碎。自己认识的那个江凤没有变，当初他舍身相救，让他赵玉林得以苟活，而如今他做着一样的事情，他遭受到了那样的烈焰煎熬，连躯体都没了，灵魂孤独地在一座古树下生活了十多年，无论掌控了多么强大的力量，灵魂却不曾受到过一点侵染。再看看自己呢，和妖魔鬼怪有什么分别？白布人鬼父唆使陈影去杀火焰魔女的时候，自己如果阻止和反对，也不至于让他们母女俩出现这样的人间悲剧啊。自己已经被利益熏得这副鬼样了。 火劫果实，去夺下火劫果实，兴许还有希望救他。 突然间赵玉林想到了什么，顿时大叫了起来。火劫果实，火劫果实既然当初救下他的性命，那一定表明这火劫果实拥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也就是说，在火焰魔女殒命之前将火劫果实夺回来，就有希望为他续住性命。赵玉林这句话让所有沉浸在悲痛跟愤怒的众人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是啊，还有火劫果实呢。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了，齐心协力把白布人鬼父给拿下，便还有希望。 赵玉林，你以为这一切说出来后，我会没有一点准备吗？ 白布人鬼父站在阁楼处，笑声诡诈到了极点。 你这个…… 赵玉林刚要还击，却忽然间感觉自己身体像是被什么巨大生物给握住了一样，不仅没法动弹，就连神智也遭到了一种恶毒之力的冲击。 鬼星，好好反思一下，然后再到阴曹地府去向他们母女俩道歉吧。 白布人鬼夫又一次的尖笑了起来。赵玉林惊恐万分，目光环绕着周围，赫然发现自己身后有一只硕大的半虚无鬼怪。这只鬼怪身姿挺拔如一座小山，黑虚虚的，像是一只恶鬼之魂。他半挽着身体，正用双手牢牢地握着自己的身体，并且狰狞地加大了力量。赵玉林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可灵魂却是被恶鬼死握一般，痛苦地大叫了起来。 老夫也不会让你猖狂， 史贵大怒地叫道，是要亲自擒下这个鬼妇。 老东西，自然有你受的。 鬼妇早就做好完全的准备了，史贵和赵玉林他们竭尽全力对付火焰魔女的时候，鬼妇早已经布置好了诅咒。史贵算是这里面最难对付的，所以白布人鬼妇自然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摄魂控心， 白布人鬼父目光这么一闪，直接操纵着之前那几个失阵昏迷的法师。那几个法师心力交瘁，此时遭到心灵系的高阶魔法，便是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了。八人齐刷刷如行尸走肉一样的爬了起来，并且全都朝着史贵扑了过来。这些被操控了心智的阵法法师全都会施展魔法，史贵纵然是半只脚踏入到超阶的人，面对八个高阶法师也是狼狈至极。 你竟然让他们透支施展魔法，可恶可恶！ 史贵大怒地叫道。这些阵法法师因为施展冰雪封魔阵已经油尽灯枯了，被白布人鬼父强行操控施法，简直就是在透支生命。 所以呀、啊，你对付他们的时候要小心了，伤到他们是死，不伤他们也一样是透支而死。 白布人鬼父笑得身体都快摇摆起来了。庄园内的高手为了对付火焰魔女已经残的残废的废，唯独剩下的赵玉林和史贵 却早已经被白布人鬼妇给设计了，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白布人鬼妇给制服了。白布人鬼妇最忌惮的就是火焰魔女了，所以陈颖帮自己解决这个心头大患，其他人稍加手段便全都给收拾干净了。站在这阁楼上，白布人鬼妇笑声都没有停止过，他对自己的计划非常的满意，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就等火结果实成熟一口吞下去了。话说起来，火结果实应该马上就成熟了，江凤吃了火结果实之后竟然可以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那么自己吃下之后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无人可挡的魔头呢？霹雳夜叉！白布人鬼妇正在悠闲地思考着怎么享受果实的时候，一道惊雷猛然间地划破了上空，迅速地化作了五道分支，如一个雷电爪子狠狠地印了下来。阁楼在这雷电之下轰成了碎末，五个焦黑的窟窿极其的明显，若不是白布人鬼妇及时施展出了一道防御，他恐怕也要被这霹雳给崩解了。白布人鬼妇从废墟的阁楼当中跳了下来，落在了平地上，那双陷入到白布中的眼睛有些恼怒地盯着袭击自己的人。 小鬼，你活得不耐烦了！ 白布人鬼妇尖叫了起来，简直就是个鬼魅一样。那些真正对自己有威胁的都已经被解决掉了，鬼妇以为自己可以等待收获果实了，谁知道这小小的中阶法师竟然跳出来造次。这种小角色鬼妇都没放在眼里，跟你这样一坨烧焦的肉怪没什么好谈的，早点去死吧，早些投胎做一个皮光肉滑的畜生。猎拳！莫凡拳头燃起，带着满腔的愤怒朝着白布人鬼妇轰过去。白布人鬼妇立刻做出闪躲，当他转过头去发现这小子是来真的，顿时轻蔑地笑了起来。 我本来懒得杀你，既然你找死。 方盘天罗！ 鬼妇这话还没有说完，在他另一个方向上，一阵将火焰全都席卷进去的飓风豁然成型了，暴虐地把鬼妇所在的位置都给笼罩了进去，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封闭。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